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大声台重新出版啦，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聪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 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按 Library 之后揀 News 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Tunes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看大班林毓华风波了茶杯还声于民，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昼8点到10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龙凤大茶楼。 下昼1点到4点， 周末饮冰山。 下昼4点到黄昏6点， 恩典时刻。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是要讲真话，做实事，要贡献。 如果那时六四，我都后生嘅啫嘛，搞下搞下，我都咁老，都仲未有。 言论自由啦，思想自由呢啲咁嘅。就是我們所謂的核心價值，我等不到2047。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經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737、我們的就是777，現在時間就是737， 好像787勁一點，是吧？ 787不飛得那麼遠嘛，我們無遠忽界嘛，777ER 長途飛機這個大家聽的是 D100 有聲台的延續，這個叫做大聲台重新出發。 兜得幾靚啊 我望到你就記得有聲台 是吧， 重新出发，重新出发，咁啊点咧？咁啊今日开始咗我哋嘅节目啦，风波啲茶杯。 今日最重要嘅话题都系占领中环啦，系嘛？ 系啊，咁啊，琴日占领中环嘅嗱，我哋通常咧逢亲呢啲嘢，梗系话幕后黑手噶啦，呢啲就唔系嘅，呢啲系即系占领中环嘅良心爱国爱港嘅倡议人。三位走咗出嚟啦，喺教堂嗰度开呢个记者招待会， 咁都俾人闹噶。 咩闹啊？呢个教堂就表示爱心同埋庄严。我哋尊重任何一个宗教，但系任何宗教都系宣扬行善嘅。邪教我都唔好讲啦，宣扬行善嘅讲良心嘅。教堂亦都系一个庄严嘅地方。嗱咁啊。三个创意人咁啊提出嘅咧就系呢个教授啦，呢、这个教授就 戴耀廷， 戴耀廷啦，咁仲有学者啦，陈建文啦，咁仲有牧师朱耀明，咁啊，你呢边咧就喺教堂开呢、这个发布会， 系 关于呢个占领中环，另外一边咧，乔晓阳咧就将佢喺深圳。同嗰班擦鞋仔垃圾会议员呢开会嘅记录 登晒出嚟， 公诸于世。 呢、这个就佢话乔晓阳在香港立法会 部分議員的座談會這個外國報章就是兩大版條件兩大條件有兩個基本的條件是不允許不能允許跟中央對抗依法理的根據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這兩個就是你要選特首的前提即是一錘定音 如果他真的說得事的話就他說了兩個條件你不符合這兩個條件都不用想了不要選特首選了都不會委任你就算做了都不會有人立即警察出來說給你做裡外不是人你做了都不會連任的了但是做了不會連任即是你要做了之後你一定死的因為沒有中央支持 你不任命你就怎樣是特首呢就算任命了給你做就是給你林毅華我說你做不到我不給你做你硬硬來了我怕了你死定了你一定死的那就累死了香港人已經示範了其實是的不過我看報紙從另一個角度看你看完喬曉陽這個報告回報就是說他跟這班人 談過什麼說過什麼喂沒有有性你這些外國人士來的我不叫柴仔已經算夠暈了我不叫垃圾已經夠暈了你為什麼要出來整個文字版公諸於世給大家嘆呢就是因為他頂不順這班柴仔了 成日引述錯誤的嘛不是啊他們出來加鹽加醋你看到那種賤法你看到的林毅華對不住你看到的這些就是出賣香港人利益的人喂你走去見主子見你的A4老闆這是傳話人來的而已不是你見完之後第一你沒有為我們香港人爭取權益 你沒有幫香港人我們公道說話香港人有誰不愛國不愛港香港人什麼時候說要搞獨立香港人什麼時候要跟中央對抗總之你符合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香港人就很安樂但這班警察去到加鹽你關門一定是火上加油加鹽加醋你不用說你最糟糕 你連老闆說完話你還出來還要再加鹽加醋你聽了喬曉陽說話我不接受的任何條件我都不會接受的總之符合基本法法例裡面容許你選特首的人就是有權參選特首選不選你就是香港人決定但是其他附加上去就不算數的 這是寸劍來的這是等於唐英年的地牢加上這個 梁振英的地牢但問題就是你看到的你看完喬曉陽說的話之後你再看回早幾天開完會回來那班人那種意氣風發假傳聖旨所謂聖旨他們的老闆他們當那些是皇帝但後來又說原來這是 不是針對泛民陣營的話你對抗中共我現在講的分析喬曉陽出來講當然有意思第一就是說梁振英你不要搞了這個政改不用你搞一定搞壞的你因為你黑人憎你神憎鬼要在香港你做什麼都死的好東西又死壞東西又死什麼都死的現在由中央自己拿回莊了 我幫你搞了這第一這個很重要的這是香港的PMTIF的move來的這個就是告訴大家我們這個市長廢了以後由黨去領導的香港就是第二點原來跟這班柴仔去聊天出來你就去加鹽加醋即是連喬曉陽都頂不順的就是阻礙共產黨的這班人 沒有近衰的只有近衰的又中了一個毒咒香港永遠都沒有罪的一定有近的共產黨過共產黨這班人你看到的這班人回來那種嘴唸又說有什麼消息人士又說說三道四這個就等於當年鄧小平喝著 關於解放軍你不要說那麼多話你講這些全部是廢話同一種姿態說住不住軍的時候所以現在鬼打鬼我很開心這班警察兒子就被老闆鬥霸蓋還有一件事這是恨鐵不成鋼找這班人上去跟你談談完之後想你下來 你嘴臉好一點傳一些正面的訊息你做保育黨你都不會見到阿婆喝她的喝她就是打劫的了你見到阿林伯拿錢出來要錢要命你會哄阿林伯林伯看你的頭髮又白眉毛又長你本來就有一百歲的 現在剩下90多了太多了你想不想長命一點長命一點我有個袋子拿錢進來我跟你作完法給你拿回家收藏在床底要一個月後才拿出來洗你就會添福添壽了你記住每一張一千元就添壽一個月如果你上一年你就放萬二元進來十年就十二萬 14萬4千林德華你明不明中央這些黨領導走來找你們聊天是想你下來做保育黨誰知道下來個個磨拳殺掌怕死你不死有人找你是吧 很重要的當然這個急波大班一會兒做緊節目是有料到的不過不聽節目好啊我們先去個休息吧問題出現了就是說這班警察現在被老闆喝了喂不要亂說了我沒說過的事情你直情是幫我散播謠言 但沒好事,我告訴你,一樣不壞,沒分別,各自演繹,香港就是這樣的,我們看看這個,不斷看頭條,信報,當然是港地,港人港地,這個不是關港地,不要說 港地啊港關港的香港港地的港啊大班你知道啊這個梁振英他一說什麼都是港人港地的總之他就以為為香港人爭取權益其實他就幫香港人倒米抬高了地價這個不用說了他做了特首之後樓貴了多少林曉華今天報紙柳神說 大圍有平樓賣哪裏明城減價明城在哪裏大圍火車站長江長江發展商這個是新地信報的第一頭版新地連奪兩地200億件北角的版圖 你知不知道人家新地在北角為何要出高價搶地呢 我經常教你賣樓怎樣賣樓法雙連地他已經賣了隔壁的房子現在賣了合併發展大很多地盤由蘋果說起佔領中環行動發表信念書和平佔領中環打不還手這個我們一會兒會專題報導現在周鵬在錄音將他們的聲明錄音去 頭條日報那班年輕人去找人笨你的校友你的師弟就找人贊助他們活動好找不找呢他找那些連鎖店、大集團就找了一間過體戶現在這個過體戶專門做善事專門煮東西給那些有需要的人於是很多人就很怒吵覺得這班大學生在乞衣兜拿飯吃你問我 我們可以這樣說明哥多好，真是擺平了。明哥問我昨天我也有提過，接著我們之後的節目包括黃師傅的前因後果，十級自由風都有就著這件事做了很多討論，直斥其非，教訓學生。你問我這班學生不是衰貪心， 因為他們賺了是習慣了，這是學生的規矩。第二件事也讓他們實習一下，這就是他們的聲明，學校的官方聲明，實習一下怎樣去跟人溝通，去做一些商業活動，怎樣可以說服人家賺了他們的活動，是一個好的教育過程。這個我同意的，但這班學生壞嗎？壞爛。 所以說不到的要點，所以懶，如果你要我罵這班臭小子是衰懶，因為你去賺助是英份的，你去賺大快活、麥當勞、美心、大家樂，如果你拿到你就聰明了，去酒店，如果你這麼聰明就去半島酒店， 你能夠說服到半島酒店贊助你的活動，你多威風，文華酒店、四季酒店， 當然是難，因為分分鐘進去見經理見不到，他們突然間可能看到報紙，這個什麼叔，明哥，他周圍派飯的，還了派開了，我們都派了份，一定行的，一走到明哥，我們有活動，我們贊助我的明哥好人，就贊助了，喂，這個叫衰難。 這是我說的，這個捨難取義，年精學懶，這個學壞的，倒過來適得其反，抵鬧。現在這個補學成不成功呢？補錢就沒事了，又幫明哥做了宣傳，做義工，亦都學了一件事，最重要是吸取教訓，以後不要衰懶。不要緊的，年輕人都說了，犯下錯， 知道改過就行了，所以就也不要太過對年輕人的，都是乞兒兜揦飯吃，罵他的人都是乞兒兜揦飯吃，抽水的，我沒有拍攝，我跟同事，我講的報紙，喂，年輕人真的抽水過，一起去抽水。 <笑>這叫做齊齊抽，勁抽。商報新地41億，你就說了，數了兩幅地，其中一幅就北角地和雙連地，另外一幅用萬一元就買了沙田九道山，其中一幅地。另外申報就說Peter仔大鑊了，這次稅局咬死不放， 追了3億4千萬的稅，另外還要加8厘利息， 但現在Peter仔說我從來沒有收過20億，沒有收過。 信報就說了， 經濟日報也是說新地九土山 樓面尺價10,800元， 即是萬一元， 總投資55億。 新地其實沒有人分析這件事，其實最重要為何要搶這幅地呢，就是雙連地，因為之前在隔壁的那幅地就是商業樓宇。最離譜的新聞，今天最離譜的新聞就是都市日報，不是都市日報，離譜，是頭條這個新聞離譜，TVB去法庭， 就去罵已經撿了粒的港管局，那報告呢是荒謬和災難，即是發多幾個牌是災難，當然是災難，對你TVB來說是災難，不發才是災難，不發才是荒謬。明報和平佔領中環無意推翻政權，引述陳建文說普選躺落空，青年就會激化，中年就會怎樣想都說， 中年，移民，東方日報同行如敵國，不用說了，就說肥佬黎，我們現在坐在堆田區的一傳媒流血不止，因為賣家當撤出台灣失敗，

業主說你這間店舖沒有特色我不租給你我不跟你講租這些就叫賤為什麼呢這些是普王的店舖喂那裡有什麼叫特色不特色那不是商場而且那裡當然是食肆林我覺得牛記很有特色我沒光顧過但我看了這些又是懷舊的地方這些很有特色 以前叫明星飯堂你衰格到你連加租都不加 第一個問題是怎樣呢? 因為現在交五萬元又走現在根本就看不起你認為你是牛記我開價免得你罵分分鐘說二十萬租那我就給你登報紙頭條五萬加到二十萬四倍租我情願不跟你談我不租給你不租給你的藉口不是說你的樣子壞不是說你的店舖肉酸 你的問我呢我就加鋪頭好有特色不過就加不起租是這麼多我鬼不信我給二十萬租不租我不信你不租還說什麼特色不特色這些就叫地產霸權很多人認為地產霸權只是針對地產商其中另外一種地產霸權現在最離譜就是那些鋪王那些鋪王就是離譜的你看到的陳鑑林 陳鑑林不是鋪王不過他找引來八五年一百萬買的鋪位現在八千萬賣了出去有沒有聽過這些暴利這些簡直是投機倒賣所以鋪王都是最黑人憎的我告訴你好了《成報》還未執金正恩下戰論爆笑地說 愚人節前夕認為這個是最瘋狂吹牛的事件金正恩說會發動核戰他不信《星島》都是講地產的最好講地產最好41億高價拿兩幅地沙田九套上限價破頂每呎呎價10,800元為什麼選經濟報紙就當作是經濟新聞《星島》 為什麼選他做頭條呢這些叫做安全我又不說佔領中環我又不說喬曉陽即是女外不是人兩邊都不要說說福地就好說錢最好情報還未執又是甚大學生這個肯定是抽水拜頭版鞠躬道歉找良心小店贊助被批找著數我現在就說你情報呢 找一群浸大學生來做頭條你又是賺著數一樣的南華早報說沙士糟糕了我告訴你今次南華早報沙士說這個新的病毒的種這個病毒看起來哇厲害過死人過沙士嚴重了有死多個人沙士 外國報紙不用說了你都不用看了所以外國報紙是說這個喬曉陽說這個基本條件選特首基本條件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法理依據要符合這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喬曉陽說確立兩個前提再啟動政改諮詢即是說在諮詢前你要確立了兩樣東西如果不是不要諮詢了 等於《明報》找鍾庭耀做民調一樣題目我定你做什麼民調不要緊英文虎報《Sea Change》《Home Price》收錄 說地產可能回信這個是什麼意思這個頭條是什麼應該說樓價的或者入不了我們今天的 上網也有些技術的問題，講樓價啦，稍後再講他的頭條，都是講地價的啦。OK，你上不到網嘛，我們要聽新聞了，現在去到了。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 香港码头业职工总会发起罢工，争取同公司就加薪谈判。 工会表示，将会有超过200名码头工人参与， 他们会在国际货柜码头集合，迫使公司同他们谈判。 工会不满多年来的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胀， 工人每日工作时数长，但得不到合理待遇。 粉岭九龙坑怀疑有人纵火烧车， 凌晨3点左右， 一架车在大窝东支路一个村口位置起火， 消防出动一队烟雾队同一条喉灌救， 大约15分钟之后将火救熄， 火警中无人受伤。 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由警方处理。 中联办在网站发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日前会见建制派议员的谈话传闻。乔晓阳说，中央一直强调行政长官人选要符合三个条件，包括爱国爱港、中央信任和港人拥护， 不接受同中央对抗人担任行政长官。至于何谓不能对抗中央，乔晓阳有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就是不能够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对抗不是指批评北京，为国家好怎样批评都允许，对内地恨铁不成钢提啲意见，再激烈啲都是爱国表现。对抗是指 相互为对手，你死我活。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南非德班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举行对话会，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金砖国家同非洲领导人对话，体现双方平等包容、共谋发展的政治意愿。强指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40亿人口合作，将促使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国际关系更加民主、世界和平同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 金砖国家其他领导人表示，金砖国家愿同非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供支持，促进非洲包容性增长同可持续发展。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 北瑞哲认为，由于台湾的民意和舆论都不支持， 两岸要落实新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开启政治对话进程的呼吁， 会有相当的难度。 北瑞哲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座谈会上又指， 暂时未察觉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台政策会有改变， 北京仍然有信心、有耐心满足台湾的需求。 不过北瑞哲认为，北京政府担心主张台独的民进党 会在2016年再度执政， 而目前持续增加解放军军力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要向台湾维持足够的阻吓力量。 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4,526点， 跌33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3,257点， 升4点。 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 6,388点， 跌11点。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 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 稍后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 最高气温大约23度， 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复活节假期天气不稳定， 间中有大雨和雷暴。 现在气温是20度， 相对湿度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D100交通消息 早晨 3月28日星期四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差不多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地盘那边。 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分油麻地停一场，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这边多车少少，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思瑞出返九龙就世界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现时去到浸大国际学院。昨天看到网上有关浸大学生找着数，走去专帮机械陈市民、卖平价饭，甚至免费派饭的深水埗明哥食肆，心真的好不安乐，昨天听了节目。 黄师傅和爷爷晚十级自由风都沿途跟进一下，学大班话斋，他们那班学生哥懒也好或者真的贪小便宜也好，都不应该去弱势社会那里打主意，不过他们的危机处理都算是这样，晚上就立刻到明哥道鞠躬道歉， 给他钱，还有他再主动协助明哥日后参加派饭活动，事情都算告一段落，最后都三赢，最重要是帮到有需要的人士，皆大欢喜。好了，驾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Voice to the People，还声于民，还声于民。哼，你是梁师傅，在下正是。听说你的气功很劲的。不敢当啊。你赢了，我拜你为师。喂，说真的，我也是来拜师。你又说你是梁师傅？哎呀，我是梁师傅，只是拉一人太教个名嘛。切。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半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100大同台，D100新的第一位大同台，Voice to the People，还声于民，还声于民。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听风者陈玉欣、宇文、程思华；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风波旅的茶杯英文版；Pick up，Pina Store。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对冲人生路；下午2点到4点，好玩星期天；下午4点到黄昏6点，旅游玩家；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莲，D100大同台，Voice to the People，还声于民，还声于民。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Hello，Hello，各位，你好，朱木，你好，我觉得咧，我哋呢一个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咧。 我哋基本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基石嚟嘅，因为呢个目标好清晰， 2017咧就系普选行政长官咧。 我哋如果解完呢一个行动嘅本身，系揭示啦呢个政府本身嘅嗰种虚伪，都系一种好重要嘅行为嚟嘅。冇错，我嘅尊严仍喺度嘅。如果解完你连我两件衫都攞埋，使我赤身露体嘅话咧。 呢种羞辱系呢一个财主，呢个剥削人嘅人，系你使到我赤身露体。我就想咧，呢一种赤身露体最终咧系揭露咗咧呢个政府本身。 你一种强权剥夺了我的尊严。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孙 D 100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是要统争话做实事要贡献。如果那时六四我都年轻，搞搞我都这么老都还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核心价值。我等不到2047。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8點10分，你給我更正，剛才我說趙國雄說有平樓賣，查實那裏原來不是叫城，就是名城，是上城。我就是問你，是紅水橋，我就想問你哪裏有平樓賣，但是很考人賣，這是獨立屋，差不多成幾千呎，它又不是很大。 現在賣1600多萬,減到1400多萬。多少錢?2-3千呎。什麼話?抵買,還買?抵買。我看過了。你為什麼不賣?值得買嗎?一千元,幾千元,香港有多遠?林毓華,你喜歡住得舒服。 你不如快點退了你那間，現在買這些吧,傻佬,買一瓶6000多元的,便宜過居屋,你都要找啊,現在那些短莊那些傻價,人各個人選擇不同的。我都不太相信你說的話,哪有這麼蠢的東西。這麼蠢的東西,剛才說到英文苦報的社論,又是說中文大學的調查,就說有些,如果你真的相信市場的決定的話,機制就說 我們這裏同時說,我可不可以,寫難取義,如果要教學生就教他,以後去賺助是對的,這個亦是一個傳統,應該做的,但你要賺對象,你找錯對象,第二件事,那些傻子,你明知道要派東西,就去黑一份,現在我叫你去化緣嗎? 不是,因為大哥我叫賺助,sponsorship,不是化緣,因為你這麼厲害,你逐間門口去敲門,你走去大廈,你就敲門,好像人家那些賣獎券那些,你就不要走去見到人家派開東西,當然是,走去跟明哥談兩句就搞定了,又知道明哥很相遇的。 你撞著我就被我殺罵他,你明哥很相遇,你撞著林伯和我開的那間店,你哪裡來的?浸大?做什麼?讚做什麼?你這是就職典禮?你吃蛋糕?神經病?很簡單,行了,來那裡開工,又不出糧,過主啊,不要阻礙我派飯,哥,就是說這班年輕人 應該汲取到這次的教訓就寫不要千奇不要偷懶連精學懶不要寫難取義還有一樣東西你要知道傳媒就抽水的就無風三尺浪大哥我們這麼多新聞還要放在頭版還要是大報接著文匯報也不用說了當然是喬曉陽 點名就說反對派想同中央你死我活強調底線退無可退需要符合基本法規定拒選抗中央特首兩前提達共識政改諮詢必成即是沒有諮詢了不用說諮詢了諮詢有兩個條件其實現在只是盲婚啞嫁 即是現在有人你有個女兒的嘛或者你跟我女兒說不用說了你不要跟我說要符合兩大條件第一有沒有入D100會先有沒有入過會先第二有沒有樓啊起碼都要買一間什麼城啦上城起碼有層樓那就什麼都不用談這樣我才要談 第一應該不是健康身體健康那我才見他才見了才諮詢一下我的親戚朋友所有親戚朋友的意見即是見都不用見字你問了你帶男朋友回來求親對不對有沒有樓有沒有聽D100沒有啊不用談回家睡覺就是這樣盲婚啞嫁還有條件 接著就AM730的頭條就說呢就國總港奶粉就說這個奶粉禁運呢就有漏洞有什麼漏洞呢你過學了海關或者坐船呢或者坐飛機你過海關你帶兩罐奶粉沒問題啦其實我不知道坐飛機怎麼坐飛機沒海關的飛機場如果坐飛機回大陸會怎樣呢 我們真的看漏了但現在說船不要理會回大陸的船你過海關你拿著兩罐奶沒問題你進了Duty Free再買在機場大堂再准你買多兩罐即是變成四罐AM730就說這個好像很過癮這個獨家新聞擺頭版 這個緊要過香港普選喂接著引上立法會議員說這樣就不行的大哥現在有什麼問題我經常想知道這個問題政府都認了現在大家都知道沒有奶粉荒是你零售商加上批發商加上廠加上掠水所以看完了剛才說 不要說新聞了說其他東西有什麼說有什麼說有什麼新聞呢你想說都是佔領中環這個話題是最重要的我們最重要的這個就是我們今天D100大聲台重點的話題風波裡的茶杯嚴肅處理的新聞我們期望最少有一萬人 本住良知的呼喚，按住佢自己嘅处境，投入呢个运动嘅各个环节，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占领中环三名发起人琴日发布信念书，启动占中运动，标题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呢个运动嘅起点系我哋对香港嘅关爱。 我们相信只有公义的政治制度才可以建构真正的和谐社会 这个运动的目标是要争取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 我们认为这个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公民的觉醒为了要唤起公民的反思和参与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商议、公民授权和不合作运动等我们会好像传道者那样积极和不同群体进行对话 将民主普选、公平公义这些普世价值传扬给香港人并希望他们愿意为在香港的制度和社会落实这些价值而付出代价 这个运动有三个基本信念，凡是认同的都可以参与。一，香港的选举制度必须符合国际社会对普及和平等的选举的要求，包括每名公民享有相等的票数、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参与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权利。二，透过民主程序议决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方案，过程包含商讨的元素和民意的授权。三，争取在香港落实民主普选所采取的公民抗命行动，虽然是不合法，但是必须绝对非暴力。参与这个行动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参与方式：一，支援这些进行公民抗命行为的公民，但是自己无需进行违法行为；二，参与公民抗命的行为，但是无需主动自首或者放弃抗辩；三，参与公民抗命的行为，并之后会主动自首并于法庭不作抗辩。我们期望最少有10,000人本住良知的呼唤，按他的处境投入运动各个环节，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而今日苹果日报的评论标题是为占领中环作的准备，你愿意为争取落实真普选而参与公民抗命行动吗？你愿意参与非暴力的占领中环运动吗？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要好好研究占领中环运动的利弊得失，都要好好考虑和回答以上这两个问题。在如潮的民主呼声下，北京当权者不得不同意定出普选时间表，宣布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在2020年实行立法会全面普选。可惜在这个落实特首普选的前夜，北京当权者和他的同路人开始后悔了，开始使用不同的手段伎俩，令到普选变质或者真普选设置障碍。面对这个反口覆舌的政权，面对不守信诺的当权者，我们显然不能够再依赖过去沿用的抗争手法，我们显然必须要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来展示决心和坚持。占领中环这个非暴力公民抗命行动正正就是最好的选择，最合理的选择。当然占领中环和以往的游行集会不同，它涉及占据中环闹市街道，会制造一定程度的不方便和混乱，甚至令中环这个香港的经济心脏受到冲击。但是只要我们谨守香港和平抗争的核心价值，只要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占领中环展现的将不会是混乱和冲突，而是无比的道德力量和牺牲精神，而是对民主普选的无私付出，而是对香港这个地方珍惜和爱重。可以说占领中环是打信念之战、价值之战。要知道北京当权者和建制派根本就没有什么信念，他们有的就是权术、权谋。当我们以牺牲精神和坚毅的行动展示民主信念的时候，当权者只能抬不起头来。更加重要的是，信念是打不死的，当权者可以将我们拘捕，将我们囚禁，但是他不可能消灭我们的信念，不可能压制我们民主诉求，不可能无视我们对民主的坚持。朋友，你愿意一起参加非暴力的占领中环运动吗？ 愿意大家、 我愿意不过呢，我都有少少意见的，我就不知点解发起一啲公民嘅运动啦吓、 公民抗命啊， 公民抗命，任何啲公民运动啦、我唔明点解要有资格嘅， 有资格 系啊吓，即系要规定你有个资格，你先可以参加，好似啊年龄限制啊之类啊。 佢话有四个步骤啊嘛，要签署誓约、商讨日、有公民授权啊、公民抗命嘅争取普选四个步骤啊嘛。 其实呢啲公民运动咧就唔需要有咩限制嘅， 个个下个月都可以 一呼百应啊嘛。咁譬如我冇参加嘅，我冇理你啊嗱，我老实讲，我真系我都唔理，我真系唔理。到时我认为我应该去，我咪去。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我唔会走去同你报名噶，我公民抗命我嘅事。啊，拉唔拉我？点解我自唔自首又系我嘅事？即系佢有啲咁嘅，你谂下六四烛光晚会，如果要规定你有一啲规定嘅，你会唔会话去？ 譬如建議大家穿白衣服或者穿白衣服或者戴文蠟燭去這是呼籲來的譬如我穿紅衣服你讓我進去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他們的書生是有問題的有時他們的態度僵化我今天拿著《文匯報》我覺得這位記者叫鄭志祖這個署名的報導 這真是典範,我覺得有一定有機會跟新聞學系和我一定要跟他討論一下這個寫法 有一段他這樣說的,他說朱耀明更離譜地拿沙士病毒作比喻,只希望運動可以人傳人 你只可以報道朱耀明牧師打這個譬喻,怎麼更離譜地,你算什麼新聞報道呢,我真的不明白 我有個呼籲 我想叫我諗錄個音去。香港青年動力協會今日禮拜六呢喺全香港賣旗籌款。嗯。咁已經有人喺網上面發起咗杯葛行動啦,呢個就唔係我哋發起㗎。即係我係。你係我應嘅,我應嘅。同埋將佢推廣啊。係。咁發喺網友呢就喺網上面呢 就發起了杯葛行動就是這個協會向市民掠水推動洗腦教育協會就說不是我們收益會用作青年培訓批評洗腦批評他們洗腦是不公道的香港青年動力協會網上資料就說這個會的宗旨之一就是推動年輕人認識祖國培養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至於今次賣旗的目的希望有更多資源推動青年事務發展 該會在2011年1年度的財務報告顯示賣旗的主要收入有133萬佔了總收入超過七成而賣旗的支出用了12萬7約莫10% 就發動土共相關組織說這個會是第一不缺錢不應該買旗支持他們洗腦的教育一日裡面有幾千人轉載了有網民批評協會大陸有大水喉支持都不夠還要買旗掠水亦有人翻舊帳說協會在2009年曾經進行一項關於國民教育的調查 要求政府增撥資源推動國教又獻策說應該給市政府政府先軟後硬向青年推廣這個會的現任副會長就是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他就杯葛行動對他造成壓力社署要求籌款額要去到80萬 過去兩年都不是太理想如果今次達不到標 可能沒有機會再買旗了,事實是的 你如果籌不到80萬,你下次就不批的 郭偉強又說,最近都沒有搞什麼國情團 他說我們洗腦都不是那麼公道,只是以前有 這個青年協會現任名譽會長,人大代表陳振斌 他就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多名副會長、民建聯和工聯會成員譚耀宗、黃國興、陳婉嫻都做過榮譽顧問我在這裡呼籲杯葛他一於杯葛他如果星期六有人走過來叫你買旗認清楚是香港青年動力協會的不買老實說為什麼他有錢的大把錢還不用擔心我現在叫郭偉強 因為如果他不籌夠80萬那個書店不能賣得旗實有人給足他他們大把錢陳振斌大把錢你不用擔心不過我希望他真的不入圍留下日子給其他錢不用用你又不用想你的語算盤一定打不響林毓華因為他們自己會夾夠包底的人你不用擔心這樣 所以我在這裏呼籲大家杯葛他一於不要賣旗我大膽一點呼籲在街頭看到不知名的人在扮可憐要你捐賣旗問清楚他是堅還是留總之不買不用說不買不要組織義工 他們都是被洗腦的,我們尊重言論自由,尊重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不買就行了,不需要說多句話。你說,不用啦,你老闆大把錢,最多加多句咯。我沒水的,我明哥來的。就行了。都是通了,通了嗎?在這裡,在那裡。你不敢走過來,怕了。還沒夠鐘。還沒夠鐘。 D100大声台重新出版。D100环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8時10分,這分鐘繼續有通亞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先,港島告示打道過,現時龍尾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只有去到維園樂橋位,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橋面燈位,多車少少,落灣仔方向,亦都去到管道口,不過暫時無需要間封置,今早就這麼少車,不過安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去到海港政府大樓,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 龍尾油站另外加士那裡過排到去銅鑼灣總會到船街天橋向紅磡去到油麻地停車場那邊加士那裡向油麻地龍尾康莊道橋底新界區思瑞出回九龍方向就去到隔田村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到這個浸大國際學院的為什麼今早這麼少車呢沒錯了明天開始連續4天公眾假期很多人都拿了今天一放放五天假真是爽不過這樣放完假 之後很多東西開始加價沒錯4月1日煤氣又加價他們說八成的用戶大約每戶少於10元另外報紙又開始加價我們蘋果日報下個月7日起就加1元相信其他報紙都會陸續加沒計算了香港人麻木了好像打了美容針沒表情回應了 天氣報告大班報了天氣才2日和你談好嗎我們跟他有些牽連的大哥你跟前立國家基本上要打靶澄清澄清D100和蘋果日報無關不過借用這個地方你這麼快已經同化了我們搬回去數碼港你留下來我留下來善後撿一些東西一起過我留下來善後撿一些東西一起過你要堆填區是吧現時溫度 20度,相對濕度52%,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15至55%,屬於輕微至偏高,路邊監測站55至80%,屬於偏高。 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會增多及有狂風雷暴, 最高氣溫大約23度,吹和緩的偏東風, 展望復活節假期天氣不穩定間中有大雨和雷暴去街玩的朋友記得留意天氣好了駕駛車各位也要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咦?高真鞋,你住在你买新鞋啊? 是啊,波鞋,哇,你这么臭。 我一陣間就人道毀滅了。哎呀，為什麼你主人不用百分百純天然的起觸Happy Fit噴在你啊？有用嗎？起觸可以防菌、除濕氣，還可以減少腳部的氣味。噴一次我們的鞋子就清爽了，還效力持久。只要是D100粉絲，打23686023訂貨，都只是$45一支，訂一支都送到你手上的。正啊，你有沒有手提電話？你有手打嗎？ 你是要講真話做實事要貢獻 D100大聲台 重新出發大聲台星期一至五上午7點半到10點風波雷的茶杯還聲於文上午10點到下午1點開心快活人下午1點到3點前因後果下午3點到4點半餵食麻辣素下午4點半到黃昏6點全新環球觀察時事文化節目世界公民李錦雄鄧景輝黃昏6點到晚上8點 及自由風晚上8點到10點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懷好有感覺杜汶惠星期四五香港情懷音樂真情人陳永業晚上10點到凌晨12點霎時衝動顏聯舞大聲台重新出發第100還聲於民 你是要講真話做實事要貢獻那時候六四我都年輕搞搞我都這麼老都還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核心價值我等不到2047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8點36分 沒有最壞的只有更壞的馬恩國壞竟然敢騙香港人其實他是騙爺爺因為那些報紙沒有人看在文匯那些寫澳洲選舉國會選舉在選舉的時候投票的時候選民是不知選誰做總理的 廢話連篇 澳洲的制度跟英國和加拿大沒有分別 你去選一個黨, 如果黨成為多數黨得票最高進去國會 超過一半票可以組織成政府的時候 那個黨魁, 即是Party Leader就是總理 而且選的時候說了 他有政綱有事, 所以這個馬恩國你當他粗口大律師沒有料到 不要緊,現在又有些人更加前,這個叫田北辰 他竟然敢繼續說,在西方民主國家 個人都有平等的選舉權,投票權 不過就沒有被選權,因為是篩選 因為要有一個過程要提名 在這裏偷換概念 人家政黨自己要篩選,每個人入了黨 譬如美國,共和黨好,民主黨好 不要說只是選總統你要選州議員、市議員、參議員、眾議員你都要黨內提名如果黨支持當然有篩選我要代表華盛頓州參選我是共和黨的 我要選眾議員的congressman 幾十個人出來爭那你要去篩選的嘛哥不要在那裡亂說如果我是獨立候選人我自己報名終於符合提名資格我去報名不如告訴田北辰你美國選總統有個關卡這些人不懂的教你的左狗教你的柴仔要寫東西罵美國人很容易而已 如果你出生時不是美國籍公民,你沒有資格選總統 你不如這樣說就更好你不如這樣說,香港說我們基本法很寬鬆 是人都選得,還要是中國籍公民 我們一起去了兩個都嚴了我怒了我怕你說了茶屎美麟我怕你說了茶屎美麟 今年年初坐私家車由內地經深圳灣回香港 被海關絕查之後發現車尾箱藏有17包 總共136公斤的大米 價值1300大元 由於法例規定進出口超過15公斤的大米 就需要領取有效許可證 因此這位64歲的被人叫做老翁的仁兄這位李先生未能提供因為違反了儲備商品條例他沒有許可證沒有進口證未能提供許可證而被刑事檢控昨天屯門法院承認一項非根據及按照進口許可證規定而輸入儲備商品罪 他求情的時候,說買米回來自用,一直都不知道有關的規定 裁判官最後判他罰款2000大元 法官就說一般市民都不知道有這樣的法例,認為有關當局應該加強宣傳教育 老實說,這條例就跟奶粉一樣 這條例就是黃世澤想出來的接著有個掃把頭搶著認叻說我做官做這麼多年我做過公務處我管過這些事我當然比黃世澤厲害我當然知道黃世澤也沒有間道就害了梁振英現在終於有人因為這樣辭職不做終於有人因為奶粉這件事不做你知不知道誰不做 剛剛李慧琼在商台爆料高永文的食衛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黎陳子娟遞了辭職信是不是因為這件事不做你問我吧我告訴你 黎陳子娟我跟她做過同事不是公務員你做過官我在立法會做過主席她當時是電訊管理局局長所以我們有個關係密切她先生就是黎爾德黎爾德是做過運輸處處長現在就跟現在都是秘書長梁公婆是秘書長現在就跟張炳良 張炳良的局的秘書長梁公婆都很好人很友善的人又好就是那些典型公務員他如果覺得局長高永榮局長這件事是錯申請調職就行了不做興的興什麼呢其實很多AO都興的這件事根本就不關高永文事他自己攬上身的我問你應該是誰管的食物安全就是他管 不是如果管出入境的如果說禁運奶粉禁運大米海關你記得當年禁運大米香港不夠米的時候泰國不夠米的時候誰出來說話那個保安局局長是吧你含難都錯了都是帶你現身那時候馬時亨出來那就是蘇錦良蘇錦良什麼都不做閃啊不知道是不是不做我認為蘇錦良是不會不做的 因為蘇錦良的人是未經過的那有人爭著做的嘛就是啦林毓華終於你都不用去驗身了可以遲一點驗路了高永文說自己叫高文望他抱著上身我來啦跟食物有關係的奶粉就等我來啦就抱上身就衰了現在 你令到局的人,公務員覺得我做什麼無端端都不是我們局的事 你高永文為了要博大霧,你說你自己高文望 我高永文出來什麼都搞定了,他簡直叫高搞定了 除了叫高文望之外,他叫高搞定 政府有什麼奇難答證,現在最好了 吹水我都躲起來了因為吹水我現在就聰明了知道不說話不做事那些人幾高調去探海關的人那些人說高調出來說話就著梁振英的政策護航他湊那些局長他不做了現在他知道躲起來最好了不做就不錯不說話不欺人憎高永文現在不是了飛身撲出來突個頭出來我來 蘇錦良走在一旁關你什麼事我現在就搞到一個大頭佛天怒人怨尤其是女的老闆梁振英上到中央被人罵接著個個領導走過去兄弟我孫女在吃奶粉我孫女在吃香港水貨奶粉你搞到我沒有奶粉吃你搞到我家族很糟糕 現在不懂的職處理陳子娟就遞信劈炮不撈就不撈你覺得局長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學到東西呢高永文會學東西沙士的時候學到東西了他遲過一次職的了厲害不像你那時候是懂哭的整天哭苦哭忽今天還信報有個專欄 那個叫什麼老姜寫的高永文怎樣說巴閉法說到天下無敵又不貪錢又不這樣又不那樣這世界不貪錢的人並不表示不貪有些人是貪圖權貴的沽名釣魚對他來說錢不重要尤其是他老婆現在賺多少錢他老婆是產科醫生名醫高永文用不著賺那麼多 第二件事,小錢嗎?做局長幾百萬一年的嘛,所以老姜有時又是擦錯鞋,說到天下無敵,高永文是什麼人來的,你現在就看到了,他的秘書長,常任秘書長,我不怒,我不怒,我只對你失望,對這個政府,政府公務員就說一件事,AO很簡單的,這些事我做,我攬上身, 死而無怨一人做事一人多但是你這個局長為了自己要弄權為了自己要威你攬屎上身你這夥計做你的狗這樣然後還有你老闆走出來罵自己夥計罵海關吸取教訓那吸取教訓也不怒秘書長不怒你局長出來說而已 這個辭職是一種是否括弧死奸抗議還是不撈不撈這個就代表了這個689政府知不知的這個是一個姿態現在正在流死人都流想盡辦法流人家不撈這個就代表了 其他AO 核心價值是嗎出來不是他出來 我辭職抗議等於當日你沒有絕食劉南剛就絕食我們不會每個人一起去絕食當然找一個肥屍大隻去絕食黎太你兩夫妻都是D8你兩夫妻都是秘書長你就不幸的人都沒有求品自高有沒有局長做的你又不是像高永文那麼要威的又不是像譚志源那些要威的找個人抽籤可能抽出來就不知道抽籤可能抽生死籤什麼兒戲生死都是抽籤的所以你不是說這個政府這個高永文這些欺世盜名的人你不信大家今天看看老姜那篇文章他就真的騙到人連一個資深的評論員 近距離的人一定是近距離接觸官場，跟天馬藍我都知道了，一定是跟天馬藍的關係密切的，他都這樣去看高永文，你說有什麼辦法不騙到普通市民呢？高永文是騙人的，但你騙到所有的人，你騙不到你近身的人，你騙不到你身邊的夥計， 亦都騙不到我，因為我跟他很老友的名字。老姜經常寫那些什麼深戰室的東西，所以我不是說他不是跟天馬藍那些應該有關係密切的，都是專爆公務員、官場，一定是深戰專家，這些一定很厲害的，但如果連老姜都騙到的 什麼人都騙到的，你明不明白？所以現在你沒有簡單，你騙到所有人，你騙不到你身邊的人，你騙不到幫你做事的人，夥計就簡單，等於我騙你不到的，你又騙我不到的，我明知你什麼都不記得了，你想騙你騙我多難，有一天如果林毓華說我不撈了， 那我就糟糕了，林毓華說連大班都頂不住了，搭了二十多年還有小班，不用怕，小班，別說小氣的，小班，不是，真的不開玩笑，看到有個公務員，一個秘書長，遞辭職信，做得很好，剛剛升了不是很久，我不做。 不做是一種抗議，我告老歸田，退一步海闊天空，現在死人在流血，你高永文簡直就是越權，你這些事應該蘇錦良做的，你禁運奶粉這些事，這是屬於工商局的範圍，何時輪到你高永文出聲，但高永文抱了這件事上身以為可以拿彩嘛。 高永文大家記住，他覺得令到香港的B有奶粉吃很重要，他白癡的，他今天你看余錦賢說什麼，他說他用這種手法以為就可以逼到那些廠、奶粉廠、代理、總代理和零售不要再 考取豪奪，這就是食非槍的慰老虎，終於就累了自己，但亦都有些是影響了香港的，過往周一惡做局長的時候是可以召集到人來開會的，現在不知道為什麼不給面子他們，高永文是人都知道你是騙師奶的，他叫自己的師奶殺手的，他很自豪的，他說自己是高文網 包搞定了，還可以讓他師奶殺手了。喂，騙到人，為什麼他養好養人，我又不知道，上游心生他究竟他養有沒有變到一夜最近，我很久沒見他，你在電視沒見到他的樣子，在報紙都沒見到他的顏照，你不知道，我看劇集而已，所以為什麼說看戲學英文，唉，但田北辰這些人你聽聽他說對抗不是單一，不是針對泛民的，不是針對泛民的，即是告訴你有殺錯沒放過，更嚴重，那些包括在電台說話的，在報紙寫的那些，不用怕，原來批評不等於對抗，大班，是吧？ 所以我說你有突然間，我覺得你有機會有參選特首了，又行近一步了，又行近了一步了，入了閘我就不知道，即是想叫我死，有沒有聽過一件事呢，我們64歲叫老翁，我就老翁了，大班，你記得我們在商台時，50多歲一交通意外都說老翁的啦，這些是傳媒。 我告訴你50多歲如果在街上被巴士撞到就有個老翁，如果是賭王他撞車就不會說有個80多歲的老翁，就一定是賭王。 你明白嗎？這個世界不是用錢去衡量你究竟老不老的，究竟終於知道。如果你身家越多，你永遠都不會老的。所以對超人都不會用個老字來講。沒有的，從來沒有的。老闆也有，大老闆也有。說回正經的，那些很嚴肅的事情，很正經的，很嚴重的。如果黎晨子娟一個D8的秘書長，你是不是擔心這個風氣會下 繼續有來了會的越最近又有人辭職了問題就是會不會這真是一個警號如果政府局長還是沒有料到還是抱得上身的時候分分鐘那些官民不撈他最好是有長俸只要他經濟獨立天空海闊不撈就嘆世界為什麼要 幫你這班庸才最慘是禍國殃民他做的事他發現我做的事我是服務市民的突然間原來不是拍不拍就這麼簡單說回普選特首程翔今天有一篇專欄他看不過眼他寫這篇文章給 被中央政府、被共產黨、被左狗看的為什麼解釋給你聽為什麼這麼欺負你們有做事為什麼得不到人心看完之後他們明不明白不看的他們不識字的不識字的不識字要讀給他聽現在讀給他聽明報不振人民為什麼不信任中共 僑曉陽提供了一個實例讚文程祥為什麼我們一定不會有實質性的普選因為實質性的普選違背了中共對所有選舉的基本原則即是必須保證當選者是中共所認可的即是中共欽點的換言之中共必須保證未選之前已經預知並且滿意該選舉的結果 實質性的普選沒辦法給中共得到這個保證所以我們一定不會有喬曉陽先生的發言就是實質上為《基本法》45條制定了一套實施細則這個實施細則包括以下幾條第一在人選問題上特首候選人必須是中央認可的他必須通過愛國愛港的政治審查 而且中央的底線是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 讲得很清楚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当这个行政长官第二为了保证选出来的特首是中央认可的必须设立一个三级把关机制提名委员会把第一关选民普选把第二关中央任命把第三关第三为了保证提名委员会把好最重要的第一关作出两项前所未有的新规定 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是机构提名,是集体提名,不是个人提名 而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提名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确定候选人 中共执政60多年,人们始终没办法建立对他的信任 人民对中共的不信任从何而来? 就是从大量言而无信的事例累积而来 中共對香港人所作的普選承諾炮湯亦都可以作如是觀這些事情田北辰就聽不明白了你再聽田北辰那把衰聲那些秒嘴秒舌的事情所以他跟葉劉淑儀是一擔擔的是同一個黨對的真的很匹配的 找不到兩個人這樣秒嘴秒舌說話很可惜相逢恨晚他就澄清從來沒有說過泛民這兩個字是個人而異提名委員會那是誰決定呢就是提名委員會那些委員集體他們自己要去想清楚怎樣一個人 在他過往的所有表現,是否真的為之衝擊中國的政治體制 任何人口喊結束一黨專政,應該是符合我問他的假設 他说是，这个属于对抗中央。至于喊，是不是已经当是呢，还是要有些实际行动做出来呢，这个呢，他也没有明确表示。 沒有明確表示，那他都傳達了。那才是大鑊。我們香港人就是一個核心價值。香港人最厲害的是什麼說法律。寫出來。有啊，寫了。講清楚。基本法規定很簡單的。你有沒有40歲？你居港有沒有20年？你過去有沒有連續在香港居住？你有沒有外國居留權？你有沒有外國國籍？沒有就算了。 現在他們自己轉通知在解釋那裡，48條那裡，真是離譜，那裡沒有寫愛國愛港的，這些是新年的解釋。寸劍啊，聽新聞。好，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表示，发起占领中环行动是透过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希望中央政府履行承诺，给香港人在2017年普选特首，选举方法要符合国际对于普及而平等的要求。戴耀廷在本台节目强调，占领中环是最后一步，过程包括商谈，由支持的人参与商讨，一同共议普选方案，由市民 投票之后再交由北京考虑，如果北京接受就不需要占领中环，如果北京不接受就会占领中环。戴耀廷希望香港市民思考，是否想要普选，是否愿意为普选付出代价，以及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香港码头业职工总会发起罢工，争取同公司就加薪谈判。 工会说将会有超过200名码头工人参与， 他们会在国际货柜码头集合，迫使公司同他们谈判。 工会不满多年来的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胀， 工人每日工作时数长，但得不到合理待遇。 金砖五国领导人同意建立新的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金砖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国、俄罗斯、南非、印度和巴西在南非德班召开会议，会后声明同意这间新的开发银行将作为对全球增长和发展领域的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 机构的补充，而这间开发银行初始资本应该实质和充足，以便有效开展基础设施融资。五国财长同央行将会就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继续谈判。金砖五国将会在今年9月再磋商进展。另外，五国领导人再次呼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副节假期，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1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上班时间早上9点03分，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听听我变最新交通情况的。提一提大家，渡船街天桥向红磡近果栏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面的壁街，塞近车各位，忍让多一阵，麻烦。好，看回对面海港岛区告示打道改线。 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新田到海景大厦那边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去咧，只系桥面单位车多少少啫，咁啊落湾仔去到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嘅。咁啊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呢边啊比较多车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西隧向翻中环方向咧，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啦。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不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排返去理工大地盘嗰边嘅。另外一个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走去新界睇睇思瑞，出返九龙方向啦。龙尾隔田村，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咧，排返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嘅吓。打开份报纸睇睇国际版咧，嗱就一幅咧吓咩图片咧？ 北韩军事演习图片，哇！八艘军用嘅气转船啊，列晒阵，气势如虹咁喺度海度飘过啊！但系一放大图片咧，唉，就俾啲行家传媒咧踢爆啦！其中两艘咧就系复制再贴上啊，造假相片啊，实质啊得六艘啊，甚至系更加少。唉，冇错啦吓，共产国家呢啲系咁噶啦吓，最中意噶啦。 复制造假，呢啲一党专制嘅，佢哋系最威噶啦，自己呃自己，有机会咧问一问啊，天少啊，天不神大笑啊，等佢再分析下啦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跟机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喂，密码？ 我系D100fans， 恭喜晒！只要系D100好姊妹、好兄弟，就可以专享超笋优惠。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二酒会有环节，你听过噶啦？而家只要打电话订酒时讲出你系D100fans， 买酒先送开酒刀，订个D100主持人推介嘅精选。Cello No. 9 Rosé 138蚊，白骷髅198蚊，荔枝味葡萄气酒Moscato 198蚊，意大利香槟 Prosecco 238蚊。 国际评分92分嘅Chianti，338蚊全部买二送一。订购D100二酒会有套装，两支红酒，免费赠送有105年历史经典酒庄优质嘅玫瑰汽酒 Cello No. 9 Rosé 一支，都只系398蚊啫。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别为D100听众提供免费送货，直达府上、公司同埋 party 嘅地点。查询订购热线27529816，27519816。Cheers。 你是要讲真话做实事要贡献，如果那时六四我都后生的嘛，搞下搞下我都咁老都仲未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呢啲咁嘅就是我哋即系所谓嘅核心价值，咁我等唔到2047。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早晨早晨，9:07，今日一定要講單嘢啦，你有咩想講啊？哇！我揸住張相，你講完先啦，林毓華，係一個係都係幾應景嘅圖片嚟嘅。咁呢個689咧就彎低腰咁咧，就喺呢個嘅係墓地上面咧，就獻上一啲嘅花。 咁呢個標題咁寫嘅話，跨部門演習模擬新沙士集港， 死啦！呢個標題嘅上面呢，就係見到胡定旭、689同阿高永文走去祭祀。咁我諗緊佢係咪就係想演習多啲去呢個係墓地谷宮呢？真係啊！咁即係大家利是喎，真係啊！<笑>你即係話呢，佢標題呢就係。 跨部門演習就模擬呢個新沙士集港，咁當然配圖就唔係啲部門演習，就見到梁振英咧，佢鞠躬，同埋醫管局嗰啲高層咧，再加埋呢個大喊十啊高永文咧，就走去個墓園嗰度咧，墓園係咯，鞠躬，係咯，咁即係咧呢個演習咧就係咧，即係話沙士將會死好多人，係咯。 佢而家演習定咧，但係有咩事咧就去嗰度鞠躬。係 咯， 喂， 點解咁咧？ 咩布嚟嘅張？ 嚇！ 這叫蘋果日報這張真是靠害整顧他的擺明是靠害真的但是你這麼精靈的想白才看得明白的你解完畫之後每個人都看得明白的等一會我們把照片和標題直接看得了就放在Facebook上等大家參考一下現在我們的政府跨部門演習怎樣對抗沙士就是去墳墓那裡獻花真是空多吉少大吉利是 另外一宗就是剛才你也說過,有死的人多,新沙士再奪命 當然不是說香港,新沙士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局73歲的男子,在德國病逝 他在英國將病傳給兒子和侄女 不開玩笑證明了是人傳人的這個新沙士是新增個案來的而且立刻死人不是已經染了留在醫院的到現在為止已經死了11個人是超過任何中招是超過一半的死亡率即是命中率很高命中率真的高命中率很高沒命的命 所以這次的新沙士是比舊的沙士更加殺傷力更厲害的一定要記得個人衛生我們派了那天在旺角派了個人衛生守則我們會再製作多些加快了有人追我們招收會員我們會在下個星期內放完假回來會開始展開招募會員的大行動另外一件事 原來那些客數真的很嚴謹你基金到現在還未曾考盤數我就不理了我已經盡力配合下個星期開始我們先退了錢那些曾經捐過錢給你的數字基金已經收到要求退款的支持者我們多謝他我們下個星期陸續 將會的錢全入他們戶口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現在基金會決定全部退款退完款之後不夠錢找律師費你包底你自己付吧就這麼簡單有一件事一定要說的現在政府又來一個 重複百萬五,今次就沒有那麼明目張膽了,梁振英就下令,叫責成,梁振英最喜歡的,我責成,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籌搶地,建地就搶,沒地就填海,陳茂波就出來說選了7幅地,就說要填海, 填海我們建樓昨天環保團體出來說話就說政府沒有進行環保評估貿貿然填海會損害環境尤其是損害一些像白海豚那些但有一件事環保團體沒有告訴你就你聽D100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就會告訴你這個專輯是吧 我們立刻叫了我們的研究小組去做了研究我們得到的結果很簡單告訴你今次填海尤其是有些環保組織最好笑七幅裡面有兩幅適宜填海的其中一幅有環保團體不是所有的就是這個龍鼓灘 我問你去過龍鼓灘沒有去過龍鼓灘就是在中甸的蘭閣咀發電廠和青山發電廠之間那個龍鼓灘和龍鼓上灘沿岸的水域這個就是政府選定的填海位置在這個水域的東北就是即將爆滿的新界西垃圾堆填區 而政府打算將堆填區向西移, 而去哪裡呢? 就更加接近新填海區的曾祖梅夫湖以及舊英國廣播公司發射站一帶 好了,有什麼問題呢? 我告訴你,我去過那裡了 當香港冬天吹東北風的時候堆填區的臭味 就像現在我們工業村一樣將軍澳一樣新田海區的居民你不要說將軍澳大哥人家市區的樓很貴三萬元一呎將軍澳市區是沒問題的但是近住都園區近工業村對田區的小事都聞臭味如果 闻臭味,将军澳都有些地方臭,工业村那么多人上班,就是这座大厦的城市人上班,我们都上了几个月都闻闻,好像惯了,回到家,你不信,你回到家,你婆婆说你全身臭,但是最重要的,因为香港的电站多数,用煤作为燃料,尤其是那两个发电站,中电的兰角咀和青山发电站,就烧煤的,本来, 这些烧煤已经令到龙鼓滩一带的空气污染严重现在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我又不明白为什么绿色和平不拿回自己2005年的抽验结果出来发电期间所烧的煤每年有95%,33公斤的水银,和30%,4200公斤的坤,是可以逃离隔滤装置的过滤,即是你过滤不了的 排放在大气之中另外电厂附近的煤灰湖亦全部有鲲和水银之类有毒物质鲲是砒霜主要成分长期接触水银会在体内积累破坏中央神经系统苏联的间谍很喜欢用水银杀人英国中招 对靓仔来说危害更大而鲲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导致皮肤癌和肝癌可以预见如果日后龙鼓滩填海地的居民填海起了豪宅之后日日除了闻臭味之外还要吸砒霜我问你了你说这个龙鼓滩可不可以填海你知不知道龙鼓滩曾经界定为 还有发叔那些蛇想在那里建豪宅申请那么多年都不批准的所以有一次我跟阿发叔说不如他归灰暗了起坟场了教育还有大埔王后山大佬现在说填海怕了抢不到地就填海但填海便宜了快因为竟然够胆走去那些不住得人的地方不单止是堆填区还要在空气里面有水银有菌这些毒空气已经喝了东江屎水闻臭味了还要吸了毒空气我告诉你你这个 龙鼓滩起好之后想一想二千元尺可能他准备送我们那里住都不定二千元尺买不买你最喜欢便宜楼死人的我记得周鹏就将报告用声音档案交代龙鼓滩填海起楼随时搞出人命 学大班话斋,D100是讲真话的电台,点知啊,我们讲数据添啊,等我风波监制周鹏同大家讲下啲统计数字 根据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在05年的抽验结果, 发现在那里,电厂所烧的煤,每年有33公斤的水银,和4200公斤的砷,可以逃离过滤的装置排放到大气当中。而在这个报告,绿色和平就引用了美国的标准, 而在空气当中每立方米的水银是不可以超过 1.5 毫微克， 砷就不可以超过 0.7 微克。 而在2005年的调查发现， 水银就是 0.23， 砷就是 7.1 微毫克， 远远超过美国的标准。 至于泥土方面， 英国的法律要求砷的含量是每立方米不可以超过 32 毫克， 至于香港就是38毫克。 究竟砷和水銀對人體有什麼影響，大家聽實了。長期接觸水銀就會在體內累積，破壞中央神經系統，對細路仔危害更加大。而砷就是砒霜的主要成分，是致癌物質，長期接觸就會導致皮膚癌或肝癌。而各位家長更加要聽實了，水銀和砷之類的重金屬是會損害小朋友的智力發展。 如果各位家長想你的小孩做天才，年年考試考第一，最好就不要搬入龍鼓灘附近住了。不是搬去龍鼓灘那裡住，而是要阻止政府填海在那裡，就這麼簡單就說完了。喂，有沒有搞錯？那裡不是讀坤，是讀新，我就是讀坤，是新。 大哥，你真的在那裡填海，填海呢，他現在我們建公屋，就把窮人推到那裡住，豪宅就不會有人買的。不是搬多口的人去住，豪宅他一定不會建的，我一定會，除非我出不了聲，我每天會說的，這件事，你還要建豪宅。那為什麼環保團體會憑臂為奸的呢？為什麼？誰是彭保團體？ 你說哪個說的都可以建樓，大哥，那裡根本是堆填區，燒完煤就丟進湖那裡，所以有個叫做煤湖，然後呢，大哥還有砒霜，兩個核電廠，兩個發電廠的中間，麻煩你了，大哥，我們找人拍照回來了，派你去了好嗎，林毓華。 你有車嗎？你就喜歡駕駛去吸一會兒沒事的，你不對我送個N95口罩給你，麻煩你找個影張相片，我以後回來做節目，你問我很多東有很多數目字我又不知道，加數又不懂，名字又不記得了，你是不是都不記得了？有些聽眾就說龍鼓灘的沙克式的，那些不是沙，那些煤炭屎，那叫煤夫，那叫煤夫，那叫煤夫。 是不是叫梅夫湖？很難讀的字，很翹口的，那個叫什麼湖？那麼難聽的叫梅夫湖，梅夫湖，梅夫湖，我讀不到，你讀來聽聽。梅夫湖，讀快點行不行？梅夫湖，再快點，梅夫，再快點，梅夫，再快點，梅夫，梅夫，梅夫，梅夫。 現在我們那些保育的人關注那些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不關心人的，不關心人的。現在我們電話旁邊就香港海豚保育學會的會長洪家耀先生，洪先生早晨。早晨兩位，早晨。喂，你們很關注到這次政府的填海計劃，這件事功德無量。 但你們有沒有留意到，不如講了你的立場先，你覺得這次填海你怎麼看？不好意思，我想填海當然是對那個海洋生態的環境是很大的破壞，但是我想大家都要想一下一件事，就是現在不是那裡，因為大嶼山那裡其實現在七個這麼亂，因為現在正在建珠澳大橋， 接下來又說要建第三條跑道，其實就算是土木工程拓展署自己本身說要填三個地方，其實在東涌東、東涌西那邊他都要填海，其實我們計算加起來，現在他就說填可能二三百公頂一個地方， 但其實加起來可能填成千六、千七公頃那麼多，其實我們可能環保團體或者保育人士可能關心，其實那個環境的承載量可不可以容納到那麼多填海工程呢？還有我有時都覺得政府好像有些轉移視線，現在他看中了香港市民的住屋需要，就說我們要填海開拓土地就是為了建屋， 但其實你看到這次諮詢剩下五個地方下來呢基本上有三個他自己都已經說起不到屋了。另外兩個就是龍鼓灘和馬料水，馬料水他就說陳茂波都說了黃金寶地，即是拿來起豪宅，龍鼓灘他自己都說了旁邊有厭惡性措施，起的時候都不知道有沒有人住，所以其實整個即填海說去解決這個房屋需要這件事，我們覺得是一個偽命題咯，根本上 都不知道是不是填海其實可以提供到那個即香港人所需要的東 西。洪先生，我想提醒你呢，當然 你關心這個環境污染啊，保護這些好像白海豚這些呢，中華白海豚我們絕對支持的，我們立場很簡單的。第一，你千祈不要讓他起第三條跑道，我就是業界人士來的。 起我見到你寫很多文章了。 沒用的，起第三條跑道。第一，香港不需要，因為現在兩條跑道還有牌未用盡。 是啊。 如果兩邊升降就等於四條。第二件事呢，他起好都沒有人做，因為香港的嚴重缺乏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 嗰啲控制员， 所以咧佢哋起嚟咧呢个系大白象嚟嘅，不过你唔好讲啦。 我见过你几年之前好似有个文章， 我不停写噶啦，写咗好多篇噶啦，系。嗱，我想提醒你咧， 又冇硬件又冇，乜都冇， 乜都冇噶，亦都冇需要啊，最弊。 系。 嗱，我想提醒你一样嘢咧，就龙鼓滩咧系有毒嘅，系 toxin 嘅。点解咧？佢就喺呢个中电兰角咀发电厂同埋青山发电厂嘅中间。佢就喺呢个龙鼓滩同埋龙鼓上滩嗰度咧，就填海。嗱，嗰度第一就系堆填区嚟嘅，第二咧就黐住个梅夫湖，同仲有咧，因为用煤发电咧，喺佢个空气嘅成分里边咧系有水银同埋呢个砷嘅，啊，就系两样嘢都有毒嘅。啊，水银咧就会伤害中央神经系统，对细佬哥咧危害最大，而砷咧就系致癌物。长期接触咧就会导致皮肤癌同埋肝癌嘅，咁所以你话如果龙鼓滩填咗海之后俾人住咧，就即系送人去死，唔可以，我哋唔可以俾佢填噶，一定要阻止喺龙鼓滩去起啊，唔系一定要阻止喺龙鼓滩填海，因为填咗海之后，第一伤害咗嗰个大自然啦，伤害咗生态啦，第二你填咗都冇用啊，唔住得人嘅嗰度系会死人噶。 初就即系我谂政府讲到出嚟，好似就系一个保育问题同埋一个住屋需要嘅一个矛盾。但其实你睇清楚，根本上今次填海咧，根本上系得物冇所用嘅，好似系咁讲，即系基本上填咗都冇人住嘅。咁你填嚟做咩呢？咁佢就假借呢个土地供应呢样嘢为名去填海，但其实填海系即系世世代代都系唔会即系逆转翻，基本上填咗就冇啦。而家维港就知道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觉得政府应该停一停，谂一谂，其实系咪真系需要咁多填海？同埋，如果其实咁多填海工程，其实系咪应该有啲取舍呢？即 系我谂下咧，我会支持嘅。如果佢应承我搬政府总部同埋立法会去嗰度咧，我支持。 冇搬去白球官邸去嗰度好 啊！唔好立法会，立法会都有啲泛民， 系啊系啊， 唔系行政会， 系咯 啊！行政会喺嗰度开会啊，梁振英同埋啲局长喺嗰度办公， 系啊，全部喺嗰度吓 啊！啲公务员仔喺嗰度翻工 好啊， 同埋民建联可以喺嗰度做总部，仲有嗰啲爱港力量啊，咩嘟嘟啊，嗰啲陈咩静心嗰啲又可以喺嗰度 整埋个广场俾喺度聚会添啊！个礼拜聚会吓，唱歌跳舞吓，好。 唔系啊，我哋真系要睇紧啲啊！阿洪家耀啊，即系除咗睇白海豚之外，你睇埋啲人命关天啊！ 系啊，冇错，其实即系我谂唔好净系话即系生态嘅问题啦，其实空气啊，即系水质啊，或者系即系嗰个噪音啊，其实好多即系嗰度其实已经系爆紧煲啊！啊，即系你起埋起咗港珠澳大桥，其实都。而家基本上嗰边嘅环境已经七国咁乱，即系你仲话要喺第三条跑道啊，有填600公顷。 而家嗰啲中华白海豚仲有冇睇唔睇到嘅？而家仲 睇到，我其实即系个个礼拜我哋都有出海。 唔系啊，有冇少咗啊？有冇被有冇吓亲佢哋啊？ 其实就少咗好多嘅吓，咁、根据我哋嘅数字咧，其实我哋都系帮政府去做啲长期监察咁样，咁发觉个海豚数字啊，由2003年嘅158条，咁啊去到2011年咧，剩翻78条，即系冇咗一半噶啦已经。 哇！咁我用乜嘢冇晒噶？

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早前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现时翻工龙尾排翻去呢个骏发花园咁啦。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康庄道桥底，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啊，龙鼓滩嗰边啊，风景真系唔错噶，好靓噶吓。不过咁啊，点啊，大班？ 搬你去住啊！ 唉，我未讲完啦，真系啊，大班你以前系咪卖鱼嘅咧吓？啊，成日搭嘴嘅啊，唔好意思。好啦好啦，继续讲翻啦。咁啊，嗰边风景啊真系好靓啊，不过啲空气真系吓、你知啦，有害物质啊充斥当中啊，有什么水银毒啊、煤炭屎啊咁。喂，政府其实心地几好噶、填海起啲楼俾人住都好啊，一路咳啊，一路望住啲白海豚，唉，到时个心肺有事啦，望住啲海豚嗰边啊，游下游下，唉，好似由佢带领到你极乐世界咁。好完啦吓，哎，真系阿弥陀佛啦吓，好啦好啦，咁啊，仲有个天气点啊，大班？ 咁有冇去过龙鼓滩？ 我真系去过，嗰阵时 好肉酸嘅，嗰啲西片拍啲末日，嗰啲电影咁噶， 但地都系啡色灰色噶嘛， 发电厂喺度噶， 系啊，但系望佢对面海嗰边几靓噶，啲风景好似。系， 我唔望你，我望你后边啲风景都好靓噶。 哦，知道知道，好，嗰度咧。讲真，对面海嗰边啊风景好靓，我唔知嗰度咩地方啦吓，咁但系个地下咧就全部灰黑色噶，啊，好似嗰啲石屎马路咁啊，好奇怪噶吓，系啦系啦，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0度，咁啊相对湿度啊94%啊吓，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咧15至55，属于轻微至到偏高，路边监测站咧就55至80，属于偏高，系点啊大伯？ 阿通 系， 我有人车你上去堆填区 啊？点解啊？ 你企喺堆田區度望過去對面海，心曠神怡啊！ 你真是說不出就說不出你真是綠油油其實上五樓騎天走出去外面已經飆到大自然那種味道了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多雲有幾層驟雨稍後驟雨就會增多有狂風雷暴最高氣溫大約23度吹和緩的偏東風 展望复活节假期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雨和雷暴出门后要注意了好了驾车也要谨记了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 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咦,高真鞋,你主人你买新鞋啊?是啊,波鞋,哇,你这么臭的。哎呀,我主人成日跳波,对脚又多汗,加上细菌微菌,搞得我臭了。他现在买新鞋,我一阵间就人道毁灭了。哎呀,为什么你主人不用100%纯天然的喜足 Happy Feet喷下你啊? 有用吗? 喜足可以防菌,除湿气,还可以减少脚步的气味。 噴一次落我們的鞋子就清爽了,還效力持久添 只要是D100fans 打23686023訂貨 都只是$45一支 訂一支都送到你手上的 正喔! 有沒有手提電話? 你有手打嗎? 我兒子經常叫我買玩具給他 不買就說發脾氣, 還說不想上學, 唯有買給他 蛤? 那怎麼行? 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不好不单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会影响小朋友面试的表现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来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的课程总监 Michelle分析幼儿常有的负面情绪和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的方法 留意今日中午12点到1点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特约赞助播出 重新出發,我已經準備好了,智能手機,固網電話,電腦,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24小時聽D100大聲台,當然要準備好所有器材了! 智能手機,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或者用TuneIn Radio APP,搜尋D100 如果你用iPhone的話,還可以用香港網台APP 搜尋D100 得了,電腦上網去D100.hk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的話 On Library 之後選擇News 再搜尋D100 得了,固網電話可以打 1831100 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PCCW iTunes 都可以登入D100.hk收聽 要聽要看大班林毓華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還可以登入蘋果日報網頁 或者下載蘋果APP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开局你是要讲真话做实事要奉献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重新出发星期六上午8点到10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龙凤大茶楼 下午1点到4点 周末饮冰山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恩典时刻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你是要讲真话做实事要奉献那时候六四我都年轻搞搞我都这么老都还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核心价值我等不到2047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聽一聽陳茂波 陳茂波一定要講我們每一次我希望同事講到陳茂波、梁振英、高靜芝這些人一定要跟他算帳 高靜芝不用說了，可以過雙白線斷到正了，竟然可以又是少發外，所有我們駕駛的士，他職業車司機，麻煩你了，你要賺錢，經常被人抄牌，高靜芝可以吸雙白線，為什麼我不能？如果有警察叫他吹波波，陳茂波可以喝酒駕駛，為什麼我不能？如果有警察叫他吹波波，陳茂波可以喝酒駕駛，為什麼我不能？一視同仁，一視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聽完再打電話來1831138，大家一起討論填海的問題。 如果我們填海出來的地方可以幫我們創造到更多的土地空間，我們在上面除了住宅之外，亦都可以佈局其他的設施在上面，就會騰空了市區裡面其他的地方來做住宅的可能性。最好我們建政府總部就好了，走去這個龍鼓灘有毒的，他完全沒有考慮對環境的傷害，空氣污染， 有些地方根本不適合人住，有細報告的，但這個跟浸會的同學的視頻一樣，死難取義，交功課而已，你說要找地，送他死吧，送他死吧，那麼簡單，誰人的龍鼓灘建好的房子呢，誰人去那裡住呢，就是送自己家人去死，我告訴大家，我想到一條計劃，有什麼計劃？那個賣旗的那件事， 我們第一就杯葛他，最好另外一種做法就是那天是消極的積極的杯葛，怎樣呢，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搜集到加拿大、美國的仙士，或者那些貴的頭，一個仙都等於七個仙，很難的，很難找到硬幣的仙士，或者那些日本的銀子，那些是一個仙的，那些值錢的，要不就看我的豆領，大家拿了家裡的豆領出來。 哪有啊，現在譬如你說我都是梗有幾個硬幣，兩毫子，不要給兩毫子，豆領好了，你找個豆領回來，如果沒有一毫子，所有賣旗都是全部入下去，塞滿了箱子，那什麼都會頸都斷了，塞滿了箱子，他不可以再去賣了，你明白嗎，然後拿銀行，銀行不要的現在。 收錢和你數，他們當然要，他們那些是建港力，拿去東亞銀行一定要的，怎麼不要，幫你數了，所以另外一個積極的做法，消極就捐錢，杯葛他，積極的那個商會， 找了豆領回來，塞滿了，跟他不知所謂，還要籌錢大把錢，那個叫什麼陳什麼，我最討厭的那個叫陳什麼，我怎麼知道你想誰，青年協會的那個官，陳振斌，這些人沽名釣譽，為什麼，喂，你要支持國民教育，推動國民教育，你出錢咯， 還要我們夾錢，你有沒有聽過一件事，我現在叫你給錢我，即是買毒藥來殺你自己，你有沒有聽過這些事，有啊，現在政府是這樣，明天龍鼓灘填好海之後就買樓給你住，我們現在暴飲暴食，有很多廚餘都是自己在那裡，人都是有些自找麻煩，自找麻煩這些叫做不是。 香港政府逼人去死，還要害你，你填海，填海就建公屋，建居屋，推你窮人去住，讓你有人聞臭味之外，然後毒鬼死你。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張先生，張先生早晨。 早晨， 你好，你好， 林伯早晨。 你好。 我想說佔領中環。好啊，沒問題，說什麼都行。即是今天，這個D100最好啦，任人講話。我想說，現在經常有人說佔領中環，就怕政府出動解放軍，然後又說要去搞這件事。其實你可以問阿通都知道，在機動部隊的時候，所有機動部隊的警務人員呢， 都要去一個叫做催淚氣體的室，他們要自己親身感受催淚氣體一次，然後才可以在裡面做所有事，包括除物、防毒面具，然後做運動，然後去感受要你吸入催淚氣體。這個英派的周偉雄，他們一定是會用佔領中環，就用催淚氣體先，他們是不會讓你用解放軍。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顯示香港是有能力去處理所有的暴亂或者所有騷亂，因為催淚氣體的目的是驅散人群，他們一定是會購買一定大量的催淚氣體來對付我們。當時就算你多和平，只要你不肯走，你不肯讓他們驅散，他們就已經依照法例使用他們所謂的最低武力來做這件事。到時就一定會是有人受傷，有人流血。 這件事是大班你們從來都沒有人去提過，這件事在選舉的時候唐英年已經指出，梁振英在02年在行會的時候已經說過，遲早都會出這個防暴隊，早都會出催淚彈，這個就是梁振英一貫的作風，但大班這個解放軍不用催淚彈，而是我們警察 警務人員是會用催淚彈的嘛，即是說我們要首先要考慮警務人員用催淚彈的時候我們怎樣應對，即是這件事其實你們所說給他抬，他不抬你，他只是一直用催淚彈去令到你們自己的人自己散開的時候，令到你混亂的時候，然後就說你們演變了。張先生，我想問你，你說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麼？你是支持還是反對的呢？大班，即是說我們周全 我動機就是說，我們要籌謀所有事，如果佔領中環，我支持的，我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要想想方法，怎樣去令到這件事是不可以讓它發生，他們想要，張先生你不如等我說吧，我覺得我完全沒有質疑你的動機，但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一說到佔領中環就說了很多的嚴重後果出來，包括坐牢、冇牌、出解放軍，你又說出催淚彈，其實跟建制派一起大合唱，建制派現在就出來說什麼呢？你佔領中環銀行倒閉，又說撤出中環，香港經濟崩潰，玩完，再加上我們自己人 政府即是警方一定會採取行動，政府、警方一定會採取行動。昨天都說了是和平和非暴力，問題就是如果因為佔領中環而香港出動防暴隊而要出動催淚彈，其實那個運動已經成功了。你明白嗎？我想說明，因為你現在不是搞革命，你現在不是說去暴力抗爭，不是說去出催淚彈，我就繼續跟你佔領中環， 我就繼續跟你對抗，現在不是搞對抗。我全部我現在所跟你所說的話我告訴你，我沒有動機。不是，我知道你沒有，我講了，你不用解釋，我講了，我完全站在你那邊的，我只是提醒你，我知道警方會用一些卑鄙的手段，令到我們這班去支持、去拱衛我們香港這個普選，我們香港的言論或者人 即是我們選舉的權利、我們要自由、我們的民主的時候，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提醒一些我們現在發動這個運動的人，他要需要想到部署我們怎樣去保護我們這班佔領中環的人。例如當時如果他用這個行動， 什麼叫公民抗命呢？ 已經說了打不還手是預備被人拘捕如果被人拘捕你就不可以出催淚彈周先生你也很熟悉警方的指引使用催淚彈我想你應該熟悉知情人士如果那些群眾只坐在佔領中環你不可以出催淚彈的 這件事是你的主觀願望不是就是如果要這樣做你想想長毛那個場面你都想長毛怎樣非法集會你都看得到你還可以告訴我警方是克制會因罪指引不是克制其實大家真的到現在都不明白什麼叫佔領中環佔領中環就是要這個政府當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政府從善如流體恤民意拿一個 不義不公義和無良和暴力你明白嗎我同意的周先生我們平時的大遊客都不止一晚他放催淚彈睡在那裡他放催淚彈睡在那裡沒辦法他放催淚彈之後你不可以跟他對抗一定打不還手的不可以扔石不可以像外國那時候APEC那些WTO的會議扔石跟防暴隊對抗現在這個運動是完全和平的他做什麼都可以 我知道的我多謝你提醒你很容易的我一定參與的你很容易的我知道你很容易的我只是告訴你如果他出到催淚彈就已經是運動的結束了結束了因為不是搞對抗你明白嗎我想提醒你我沒有說老張我認識你因為你經常打電話我知道你好人我不是說你你不要害怕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想你好像我 我好像有些陰謀論我沒有的我是告訴大家當他出到催淚彈的時候那個佔領中環的運動就完結了明白我希望大家提醒大家預算就算另外一個做法就是一人一個防毒面罩大家起碼都要多謝你第二個電話胡先生胡先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我是林伯慶 哇塞你現在周鵬都過來了是啊沒有的這個世界有選擇因為現在一百都厲害一個英文都脫聲現在大班出問你那個看學英文很厲害現在雷勇我一樣東西你知道雷勇是什麼我平時看戲就沒所謂一定要看中文一定有中文的字幕字幕的嘛 但我不是經常看電影的我家裡看劇集我本來就看英文字幕現在就不要字幕現在強硬我看中文字幕你這樣就強硬我看中文字幕你這樣就強硬我看中文字幕現在強硬我看中文字幕突然看中文字幕很無癮的經常搞錯大班那星期六禁飛皮用賣香港人的錢這些文字聯我們D100可以賣旗的你要慈善機構才行他是慈善機構文字聯不是民建聯這個青年協會是 但是那個是譚耀宗那些人馬很多人都被騙過如果不說現在有我們的竅好現在有個朋友林朱倫他有一條竅最好現在大家開始搜集一毫子人民幣不過一毫子人民幣比香港貴不行一定是香港斗鈴和一毫最便宜還有日本那些白銀 那些梯那些塞滿那些箭這班人真的賤得不得了譬如說學民思潮他們簽名運為由衷就簽名支持那些人我們那天搞定的運營群就簽名人老胡你不是想說填海的嗎專用這些招數老胡你不是說填海的嗎是啊填海那裡我想說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實說 有報應的嘛，香港你現在根本是拿來搞的，阿茂整餅沒有那樣整過 樣。不是，我現在都是支持去填海，不過一定是我來做什麼呢？有官邸的那些全部在那裡，這個 政務司司長， 這個什麼特首啦，政務司司長啦，財政司司長啦，還有這個警務處處長啦，還有這個三軍司令啦，即是現在解放軍司令啦，他們搬曬去那裡，還有中聯辦，最重要是中聯辦，還有外交部派港專員， 所以在這個金鐘的黃金地段要來又拍賣， 還有招商局啊，那些含蘭都華茂啊，不是華茂，華潤啊，那些含蘭搬曬那裡，咁你咪搬到嗰度最好啦，唉，咩中移动啊，嗰啲全部总部搬晒嗰度，中资总部就喺龙鼓滩。 哇，真系老 实 讲，嗰啲 前海佢就 会 去， 毒系嗰啲嘢。 真，我咪同你讲少，我唔系危言耸听噶，喺两你去到都吓死你噶，好似打完仗咁去睇嗰啲恐怖，美国嗰啲咩嗰啲恐怖袭击片咁噶，一片荒凉。在两个发电站的中间，哇，在那里填海，跟着起楼，跟着对着堆填区，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陈茂波可以说那里可以填海的，我真的不明白。 十级堆填 区来的，不是，有毒空气，有水银和这个砷，有砒霜，好啊，多谢你啊。那么张山电话，是吧？ 张山讲完了。 讲完了，是。陈茂波咧就话咧要填海啦，咁佢咁第一呢啲人咧唔识嘢，不择手段。嗱，你而家睇到啦，有一个 A.O. 已经第一个走出嚟递信，我唔捞啦，你班友同你走埋一齐会死人嘅。喂，情愿喂无官一身轻，退一步啊，海阔天空。 系 电话旁边有萧生啊，萧生早晨。 早晨，萧生。 喂，大班。 喂，点啊，萧生？喂，点啊？ 喂，你好啊，我都系想讲呢个好官啊。 系。 我而家啱啱就上网 search 佢啲资料咧。陈 志清， 佢真系而家啱啱53岁到咁上下嘅啫。 系啊，我 即系如果阿黎太啊，讲紧 啊。阿黎太系啊，陈志清啊，黎 系啊系啊。喂，其实咁样讲，即系话一个咁好嘅官，而讲紧佢即系唔系真系去到退休年龄嘅时候要做一啲咁嘅决定咧，其实即系。非比一般尋常的決定 來的。如果你問他呢，他一定不承認的，因為公務員呢，即是你即是老實說，即是最重要就是什麼叫做什麼君子不出戶言嘛，但他離開呢是一個姿態，但是這個姿態呢，如果你問他一定不認的，聽日看報紙呢，可能呢政府一定否認的，你要問黎太，黎太一定不會認的，但是我就告訴你，這個就是內幕消息來的。 如果他这个属实呢，他的任命其实几时呢，他现在这个常备的官位其实在2010年的3月26日任命的。 刚刚升的咋，是啊。 足三年。 升了没多久的咋。 其实他做了两年半是没事的，在这个位置，在周一岳年代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无啦啦做了这大概即是七八个月之后有这样的决定呢？ 你跟着高永文呢，他就是敢死队来的。他有得威呢，他就将所有东西揽上身。但做嘢就唔系局长做噶嘛，局长唔使做嘢噶嘛，咁咪做死下边班伙计嘛，最惨做死都冇所谓。你系叫佢做一啲佢唔识做，明知道一定又唔啱做。 撞板嘅 吓，佢你叫佢啤飞人，而家唔制啦。 大家唔系粗口嚟嘅五个字。杜永文咧喺度老点二三四啊，即系佢乱乱笠啊，即系老点佢系阿一嚟噶嘛。 我识佢好多年噶啦，我梗系知啦。唉，佢仲有 老点啊喺度。喂，仲有大家，我想讲讲填海嗰度咧，其实有个情况都几危险噶。尤其是你话嗰度咧，而家嗰边我哋叫西北面嗰边咧，即系咩屯门啊嗰扎地方咧，除咗你讲嗰啲咩煤炭啊嗰啲咩屎物屎咧，咁应该咁样讲，叫阿梁振英唔使喺嗰度起，唔使喺度填海噶，应该叫佢走去福岛咧，福岛同日本政府租笪地啊，用住先。用50年、100年都冇問題啊！佢話而家嗰啲地都係咁樣噶啦，咁而家嗰度熟地嚟嘅，現成有笪地喺度，你唔知害人係咪先？叫人哋去嗰啲咁嘅地方， 唔係所以先叫佢自己搬入去咯，係真係啊！ 係咯，咁咪即係走去福島咪，即係等於你即係死屎嚟噶咯，50死屎嚟噶咯。同埋咧，留意一下咧，嗰、那個航道咧， 我不知道有問題及過，除了白海豚之外呢，其實大家如果坐開船呢去珠海那邊呢，或者中山港那邊呢，其實大家都知道那條航道是很喘流很急的，即是啲船呢其實會好拋啊，好浪的。我不知道如果佢咁樣再填咗海之後呢，會唔會將來影響到呢，其實那個航道再收窄嘅時候呢， 唔係你而家睇到㗎， 已經唔適宜航行啦。 你而家中環港外線碼頭埋岸都好大浪㗎， 而家係危險好多㗎，係呀。 以前我哋搭天星小輪啊，根本一埋就埋㗎啦嘛。 而家要埋幾次㗎， 幾手車。 即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除咗白海豚之外呢，其實呢個都係真實嘅可能問題發生嘅，點解唔評估下呢？即係個航道對於我哋搭船嚟講嗰啲人，即係或者可能如果有啲即係揸開呢啲想去大陸嘅船嘅咩中山港啊、九州港嗰啲 船長可以講下㗎，係啊，歡迎啲船長打電話嚟183-1138，真係啊， 好多謝電話啊。嗱，禮拜六呢，聽日呢，呢個節目就巴閉啦，林英華 點巴閉法？ 你想不想翻工啊？你 听日冇错， 听日你同阿 小班啊， 小班做嘛，你一定要翻， 冇所谓啊。 听日你一定要翻，听日我梗系蛇王噶啦。礼拜一就系你礼拜一想唔想翻啊？ 礼拜一照翻啊！ 唔系你唔翻都得嘅，因为有边个啊？如果你唔翻咧，就阿刘世良同阿邝明轩可以佢两个做都得嘅，不过佢两个一齐嚟同你做啊。你想唔想同佢两个夹下？ 冇所谓，我哋好吓。 嗱，禮拜 六 咧就有個咩組織，個青年咩組織咧就會買旗嘅。咁咧而家就喺網上邊好多人發起咧就杯葛佢，因為佢唔需要咧籌錢嘅。 搭水佢哋啊！ 第二樣嘢咧，佢籌嘅錢係推行呢個國民教育嘅啫。嗱，呢個組織就叫香港青年動力協會，香港青年動力協會。會長咧就叫郭伟强，而家做副会长嘅。个会长呢，荣誉会长呢，就人大代表陈振斌。嗱，唔使捐钱俾你嘅，杯葛佢，但我有条桥仲好，返屋企呢抄下你哋去旅行啊。攞咗好多啲硬币返嚟呢，即係嗰啲最低 面值 面额嗰啲外币呢，就塞满个箱去。咁我都系叫人捐钱俾佢噶，嗱，我冇杯葛佢啊，不过叫人捐外币啊，仲要捐嗰啲唔值钱嗰啲啊，如果有军票都捐啲俾佢都得噶，即系买啲军票翻嚟，真系荷里活道啊！节目时间又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林毓华同阿 小班 主持。